圆圆近视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，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。 很抱歉，你的行动没有支援，没有盟友，甚至没有洗车服务。 不用担心，就至十一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三次洗车。 4080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曾经有人把齐豫的声音比作是落入凡间的天使，而他的嗓音表现也的确是非常的空灵，给人感觉声音好像是从很近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一样。从来没有遇到谁把齐豫的这首有没有这种说法唱好，或许因为这首歌本来就只适合放着细细的去品味，你根本唱不出来也把握不好。欢迎你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小辉，我们来听齐豫的歌声。 你有没有这种说法，常常费心的人离天堂比较近比较近，有没有这种说法，多喝几杯的咖啡就能写出动人的文章的文章。昨天我企图了上帝的教导，请他收来我的命运，是一贯的沉默，就像他从不承诺，从不承诺。有没有这种说法，自命清高的人就不理解生 手段， 有没有这种说 of a mouse, and I feel like I'm laughing in a dream. If I was young, I could wait outside your school, cause your face is like the cover of a magazine. 动感而又充满活力的音乐来自曾经红遍世界的瑞典组合罗克赛特。对于大量的内地的歌迷来说，卡朋特和罗克赛特是我们最早喜欢上并且熟悉的国外组合。卡朋特是因为他们的清新流畅，罗特赛特呢则不同，他们当时的水平呢即使放在今天依然是非常高的，尤其是那种独特的摇滚吉他和舞曲节奏的完美融合。谭咏麟呢早期也曾经翻唱过罗克赛特的作品，这首你知我知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。